《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十七章，斯莱特林的继承人，第五十集。 他站在一个长长的、光线昏暗的房间的一侧，许多刻着纠缠盘绕的大蛇的石柱，高耸着支撑起消融在上面黑暗中的天花板，给弥漫着绿莹莹、神秘氤氲的整个房间投下一道道长长的、诡谲的黑影。哈利的心砰砰狂跳着，他站在那里，倾听着这令人胆寒的寂静。蛇怪是不是就潜伏在某根石柱后面的黑暗角落里？金妮在什么地方？他拔出自己的魔杖，在巨蛇盘绕的石柱间慢慢前进，小心翼翼迈出的每一步都在鬼隐幢幢的四壁间产生空洞响亮的回声。他一直眯着眼睛，准备一有风吹草动就把眼睛紧紧闭上。他总觉得那两只石蛇的空眼窝始终在跟随着他。不止一次，他仿佛看见了什么动静，紧张的肚子都痉挛起来。走到与最后一对石柱平行时，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座和房间本身一样高的雕像，紧贴在后面黑乎乎的墙壁上。哈利必须高高地扬起脖子，才能看见上面那副巨大的面孔。那是一张老态龙钟的猴子般的脸，一把稀稀拉拉的长胡须，几乎一直拖到石头刻成的巫师长袍的下摆上，两只灰乎乎的大脚板站在房间光滑的地板上。在那两只脚之间，脸朝下躺着一个穿黑色长袍的小身影，头发红得像火焰一般。 金妮， 哈利低声唤道，急步奔到他身边，跪了下来。 金妮，你不要死，求求你，千万别死。 他把魔杖扔到一边，抓住金妮的肩膀，把她翻转过来。金妮的脸像大理石一样冷冰冰的，毫无血色，但一双眼睛是闭着的，这么说他没有被石化，那么他一定是。 金妮，求求你，醒醒吧。 哈利绝望地摇晃着他，低声哀求道。金妮的脑袋毫无生气地耷拉着。 他不会醒了， 一个声音轻轻地说。哈利大吃一惊，跪着转过身来。一个黑头发的高个子男孩靠在最近的那根石柱上，正注视着他。男孩的轮廓模糊不清，十分诡异。哈利就好像是隔着一层雾蒙蒙的窗户看着他，但毫无疑问，就是他。 汤姆，汤姆·里德尔。 里德尔点了点头，眼睛没有离开哈利的脸。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不会醒了。 哈利气急败坏地问。 他没有，他没有。 他还活着， 里德尔说， 但也活不了多久了。 哈利愣愣地瞪着他。汤姆·里德尔是霍格沃茨五十年前的学生，可是现在他站在这里，周身散发着一种古怪的雾蒙蒙的微光，那样子绝不会超过16岁。 你是鬼魂吗？ 哈利不敢肯定地问。 是一段记忆， 里德尔平静地说， 在一本日记里保存了50年。 他伸手指向雕像的大脚趾旁，那里躺着哈利在哭泣的淘金娘的盥洗室里发现的那本小小的黑皮日记。哈利一时很想不通他怎么会在那里，但是他还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处理。 你必须帮助我，汤姆。 哈利说着，又扶起金妮的头。 我们必须把他从这里弄出去，有一条蛇怪，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但随时都可能过来。求求你，帮帮我吧。 里德尔没有动弹，哈利满头大汗，总算把金妮从地上半抱起来，然后又俯身去捡他的魔杖。可是，魔杖不见了。 你有没有看见？ 他一抬头，里德尔仍然在注视着他，修长的手指 摆弄着哈利的魔杖。 谢谢， 哈利说，伸手去拿魔杖。里德尔的嘴角露出一个古怪的微笑，他继续盯着哈利，漫不经心地把玩着魔杖。 你听我说， 哈利焦急地说，毫无生气的金妮压得他膝盖发软。 我们必须走，如果蛇怪来了， 他不受召唤是不会来的， 里德尔无动于衷地说。哈利把金妮重新放回到地板上，他再也抱不动他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 快点把魔杖给我，我可能会需要他的。 里德尔的笑容更明显了。 你不会需要他了， 他说。哈利吃惊地望着他。 你说什么？我不会。 哈利波特，我等了很长时间， 里德尔说， 希望有机会看到你，跟你谈谈。 哎呀， 哈利渐渐失去了耐心，说道， 你大概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们现在是在密室里，有话不妨以后再谈。 必须现在就谈， 里德尔说，脸上仍挂着明显的笑容。他把哈利的魔杖揣进了自己的口袋。哈利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这里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古怪了。 金妮，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他慢慢地问。 哦，这可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里德尔愉快地说。 说来话长啊，据我看，金妮维斯莱之所以会变成这样，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向一个看不见的陌生人敞开了心扉，倾诉了自己的全部秘密。 你在说些什么呀？ 哈利问。 日记， 里德尔说。 我的日记。好几个月来，小金妮一直在上面写他的心里话，向我诉说他令人心疼的烦恼和悲哀。他怎样被哥哥们取笑，怎样不得不穿着旧长袍拿着旧课本来上学，还有他认为， 里德尔的眼睛狡猾地闪烁着， 认为大名鼎鼎的善良的伟大的哈利波特永远也不会喜欢他。 里德尔说话时，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哈利的脸，他的眼睛里隐藏着一种近乎贪婪的神情。 太乏味了，听一个11岁小姑娘讲她那些幼稚的烦心事， 他继续说道。 但是我耐着性子写出一些话答复她，我是慈祥的，善解人意的，请你简直爱上我了。哦，汤姆，没有人像你这样理解我，我真高兴得到了这本日记，可以向你诉说知心话，就像是拥有一个可以放在口袋里随身携带的朋友。 里德尔发出一声冷冰冰的刺耳的大笑，不像是一个16岁孩子发出来的，这是哈利脖子后面的汗毛根根竖起。 不是我自己吹嘘，哈利，我一向能够随心所欲地把我需要的人迷惑住，所以金妮把她的整个灵魂都向我敞开了，而她的灵魂偏巧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吞食着她最隐秘的恐惧，最深藏的秘密，胃口越来越大，我渐渐强大起来，比小小的维斯莱小姐强大的多，强大的足以向维斯莱小姐透露我的几桩秘密，开始把我的一小部分灵魂也向她敞开。 你说什么？ 哈利问，觉得嗓子眼里干得要冒火。 你难道还猜不出来吗，哈利波特？ 里德尔轻声细语地说。 是金妮维斯莱打开了密室，是他掐死了学校里的公鸡，并在墙上涂抹了那些吓人的文字， 是他放出斯莱特林的蛇怪，袭击了四个泥巴种，还有那个哑炮的瘦猫。 不可能， 哈利喃喃地说。 是啊， 李德尔仍然平心静气地说。 当然了，起先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非常有趣的。我真希望你能看看他新写的几篇日记，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亲爱的汤姆， 他注视着哈利惊恐的眼睛，背诵着日记里的内容。 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失去记忆，我的长袍上到处都是鸡毛，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上去的。亲爱的汤姆，我不记得万圣节之夜我都做了什么，但是一只猫遇害了，而我的胸前沾满了颜料。哦，亲爱的汤姆，珀西总是对我说我脸色不好，样子也有些反常，我觉得他可能怀疑我了。今天又发生了一起攻击事件，我想不起当时我在哪里。汤姆，我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袭击所有这些人的凶手，汤姆。 哈利的拳头攥紧了，指甲深深地陷进肉里。 过了很长很长时间，傻乎乎的小杰，你才不再信任他的日记本了。 李德尔说， 他终于起了疑心，试图把它扔掉。你就是那个时候插进来的，哈利。你发现了他，我真是再高兴不过了。没想到在这么多人里面，居然是你捡到了这本日记。你是我最迫切想见的人呢。 你为什么想见我？ 哈利问。他气得浑身冒火，费了很大力气才是语调保持平静。 哦，是这样的，哈利，金妮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李德尔说， 你的那些惊险迷人的往事。 他的目光掠过哈利前额上那道闪电型伤疤，脸上的神情变得更饥渴了。 我知道我必须更多地了解你，跟你交谈，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亲自见到你，所以我决定让你亲眼看见我抓住海格那个大蠢货的著名壮举，以获取你对我的信任。